那你得有措施啊。 嗯， 哎，古人措施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养生，第二个保健， 哦， 哎，第三个预防，最末是治疗， 哦， 哎，治疗为末 啊， 哎，养生第一， 第一步 啊，保健第二， 嗯， 啊，预防第三， 嗯， 啊，治疗为末。你看看我们今天，今天是倒过来了，治疗第一，预防第二，保健第三，养生为末， 是， 那就是观念，哎，整个观念倒过来了， 嗯， 那病它能不多吗？但是现在呢，说养生第一，养生第一，养什么呢？ 对，这是重要的哈，嗯， 是不是养生养什么呢？ 嗯， 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你养生你不是瞎整吗？就是你做的东西不对，你是养生了，是吧？那离你真正养生的太远了，你跑跑步那也叫养生， 嗯， 是吧？ 嗯， 哎，你做做那个保健操，那打太极拳都叫养生， 嗯， 那养生多了，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养生？那你说今天咱们搞养生的人不少。你问问他谁说搞了养生啥病没有？ 对， 任何事情你都得抓住主要矛盾，你把这个主要的解决了，其他一切都解决了，你什么都解决了，你这也整那也整都整了，就主要的没整，你养不了生。说保健，保健保护啥才能健康？啥叫保健？就是保护健康。 对， 用啥保护健康？你要是不明白，你不是白整吗？你以为啊，我吃点保健品就要保护健康，这观念又错了。 嗯， 第三，预防，你看预防，谁都知道啊，这个没病防病，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就提出来，预防重于治疗。 对，防火胜于救火哈。 哎， 嗯， 关键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防什么？那你不知道防什么，那你还知道用啥防吗？ 嗯，我脑子里就有一个就是防病这么一个粗略的一个概念。 是啊， 哎，那怎么防具体啊？ 就你防啥不得病呢？ 就是， 你用啥防不得病呢？它不是这个问题吗？ 嗯，这才是具体的啊。 对，你看你不知道用啥防，也不知道防什么， 嗯， 这个预防是一句空话。所以吧，这个古人呢，我倒觉得比现代人有智慧。古人的观念应该说是对的。你看，预防第一，不，那个养生第一。 嗯， 啊，这个治疗为末。 嗯， 今天就能给他倒过来。现代的人哈的意识观念，不愿意治疾病，我就有病上医院得了。 哎，你问他没功夫啊，或者没事儿， 对 啊，都是这样的。 人性的弱点啊，你现在挺有意思 啊， 这人性的弱点，哎，很有意思。 嗯， 你比方说啊， 嗯， 有人说抽烟不好 啊， 哦，哎，那就抽；说吸毒不好， 都明， 哎，我就吸， 明知而为，啊。 对， 嗯， 哎，说喝大酒不好，我就喝。说 熬夜不好， 哎，对，熬夜不好， 嗯， 哎，我就熬夜，我就晚上一宿打麻将，是吧？你看他明知道他心里明白的不好，他啥一样不落，我就坚持那些不好的。 就是， 说那个早睡早起好，你看他就不早睡，啊，说这个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， 嗯， 哎，我就不活动， 嗯， 是吧？ 嗯，这些对健康不利的行为啊，就是他不会立竿见影的对人产生危害， 是， 所以他不当回事儿，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。 对， 明知道不好。哎，我就坚持做，明知道这个好，我就不做。 你就像你说的似的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哈， 啊，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 嗯，这个真是这人太多。原来我有一个朋友，我那朋友啊，就是糖尿病，那体重啊190多斤， 嗯， 那肚子挺大挺大的，那而且梆梆硬， 哦， 那腹部啊特别特别硬， 嗯。 然后他跟我说那天。晚上在一起哈，那吃饭，他喝酒，

小明知道好不好，我自己亲自试，这叫责任心，这叫责任感。哎，就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你这就忙，你这人都做不好，你却能把事做好，那怎么能相信你能把事做好呢？哎，就是每一件事吧，咱都得这么严格要求自己。过去有一句话叫穷则 独善 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 嗯， 就是你这个再穷也要把自己管好。不需要别人看的，咱凭良心说哈，咱们不做那些伤天这个占小便宜的事儿，占人便宜的事儿不做。你看，所以咱们呢心安理得。记得我有一次就上一那个商场，我到那里去买烟，因为我不会抽烟，总有朋友来呀，来了就在那干巴坐着，你说不好哈，人家会抽烟的，你拿盒烟给大伙抽多好，混合嘛，所以我说多买点。在买烟的过程当中，我买了两兜子，买完了就是那个营业员吧，那时候没有计算机，搞算盘这么巴拉打，我呢就站在旁边，我就搞心算，他那这样烟多少钱，多少盒哈，那个多少，我就站旁边心算，他给我算盘算，算完了，他说那数，按我心里自己算这个数，他少收我300块钱， 少收你钱了， 他少收我300，但是呢，我就不知道是他算的对，还是我给我心算的对，这个我没搞清楚，反正我把钱交完了，我拿烟我就走了，但走了之后吧，我就没走出这个商场。我就一直在想，如果是我算对了，他算错了，那我少给他300， 你占他便宜了哈。 那我占他300块钱便宜，他是个营业员，肯定不是老板在那台卖货， 可能他就得自己赔了哈。 对呀，这300块钱得他自己赔呀。到底谁算的对，搞不清楚。我就拎着烟，就在那商场啊，就这么转转哈，就想，万一是少给人300。这一辈子心都不安，那就良心坏了。我说这事不问清楚是不能走啊。 嗯， 我就又转回去了。回去我就问那营业员，刚才你的账是不是算错了？我这一问把他问炸了，算错了也不重算，离开就不算。 他以为你找后账呢。 他以为我回去找便宜去了，以为占便宜了。你离开就不算，算错了也不重算。他这么一吵吵吧，这两边的营业员就都过来了，那卖烟的那有几个男的大小伙子就过来了，你想干什么，你啥意思，你想干啥， 帮他说话。 帮他说话。我一看，我说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，我是觉得刚才他算错了，我少给他300块钱。这么一说哈，就把这帮人全都说愣了，就瞪眼瞅我哈，就谁也说不出话来了，就那么足足啊，那站了半天，有一个人说话了，当今这个社会还有你这样人呐， 没想到他们哈， 你看他冒出这么一句话，就当今这个社会还有你这样人呐，完了那个营业员就不好意思了，这个大哥对不起，我重算，他就重算，结果算完了，他多收我6块。 怎么算？ 就这样算， 糊涂账。 他多收我这6块，他给我找钱的时候，他给我钱的时候，弄得我满脸通红。 对呀， 我就站那块吧，我就不好意思了，我不知道是该接他这6块还是不接这6块，就在两边的人呢，就在那站着瞅啊。就瞅我那种表情啊， 也不知道，还以为你去找这个6块多钱的。 他们一看我汗都下来了， 不好意思了啊。 他们就又有人说话了，说你这个大哥，你是好人， 看得出来。 说不如会听，不如会看，就他们都看明白了。他说这个大哥你是好人，他说将来你要再买烟呢，你一定上我们这来，我们能记住你，我们保证不卖给你假烟。保证给你最低价格，你是好人， 感动了啊！ 你看，就这么一个小事儿，咱们是真心的，怕人家吃亏，结果谁知道啊？还找回6块钱，我就说，